山头客栈， 山头客栈， 山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，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山头客栈开门喽！ 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够幸福我的。 周五的晚上，这里是山头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。 嗯，你是谁呀？ 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。 各位好，我是貂蝉。嗯， 这个今天其实特别想说祝大家周末快乐的哈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明天我们还是要上班。 对，哎， 所以说只能说晚高峰快乐。想采访一下貂蝉哈，明天还要上班，你现在心情如何呢？ 比较复杂。 有多复杂？ 今天不是一段子吗？说明天愚人节了，会通知上班，你是去还是不去呢？ 对呀，啊，你说本来周六就应该不上班的，然后结果你说愚人节通知我周六要上班，完了。你去还是不去？ 哎，那这样先问听众，咱们听众这个清明小长假有没有计划好出去玩的？ 嗯， 没玩的话正常上下班呗。 啊，就这样了。好吧，其实昨天我还想说呢，哎，要不这个跟领导商量商量，因为我也不多放那一天了，我就求求你别让我上六天班了。我正常这个正常放假放周六周天，完了我少放一天， 对， 你也别让我连着上六天了， 然后周一来上班。 哎，对。结果后来这个同事们都不太允许， 大 家对大家都还是想放三天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规划好出行计划了。 对。嗯， 清明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？ 清明时节雨纷纷。 哎，希望今年的清明不下雨啊。 对， 起码这三天咱们别先下雨。清明是一个非常适合踏青和郊游的好节日。哎，这样我们先来聊聊去年清明节的时候你们都干什么了吧。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，哎，我跟朋友去了十渡。 十渡？ 哎， 冷吗？我还准备去趟十渡呢，不到清明这个时候。 反正不太暖和。 不太暖和，挺冷的。 对，就是没有现在外面的温度高。 嗯， 因为你们是山里面嘛，还是温度较咱们这个市区里面 的， 有一点温差的感觉。嗯， 是，所以提醒这个清明时期准备去十渡的朋友们哈，一定要拿个厚外套，穿上这个防雨的这个冲锋衣。 嗯， 哎，这个以保护好自己哈，因为最近这个真的，你像四娘我就感冒了。总感觉天暖和了，前两天嘚嘚瑟瑟的把短袖给穿上了。哎呦， 但是我看天气预报了，从今天起气温真的是越来越高了。 对，越来越高了。你看今天最高温度17度，明天21度，那清明小长假这三天啊，目前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。 对，天气晴朗。 哎，对，周日周一周二这三天提醒大家，如果咱们要做外出计划的话，尽量安排在周日或者是周一，因为目前的天气预报看来呢，周日是个晴天，周一是多云转阴，而周二呢就是阴转多云，就这个天儿就不太好了哈。 嗯， 但是温度还是蛮高的，最高温度是23度呢。 嗯，但是最低温度也到了10度以上了。 嗯，对，过完清明其实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脱衣服了。 对，越来越暖和了。 哎，越来越暖和。到了五一基本上咱们就穿上短袖了，所以北京的 春天，该穿裙子了。五一， 对呀，啊，北京的春天就是这么短。 嗯，眨眼即逝。啊， 眨眼即逝。你看小的时候哈，咱们还能过个春天过个秋天。 哎， 这个有个，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啊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穿过单件的长袖 T 恤了。 哦， 总感觉这个长袖 T 恤好像已经慢慢从历史的舞台当中退落了。 感觉脱了这个长外套就是半袖。 哎，对，是因为春秋真的是越来越短了。好了，那清明小长假你要准备去哪儿玩呢？ 对， 我去年的时候也是时间很匆忙。 嗯， 我抽了大半天的时间吧。 去哪儿了？ 公园。我去海淀公园。 嗯， 搭了一个帐篷。 嗯， 然后在帐篷里面看了一下午的书。 嗯， 对， 其实也蛮好的嘛，感受了一下太阳的洗礼。 哎，还蛮不错的。嗯，但是就是早晚温差确实是比较大，特别是出去踏青的话， 你像下午白天的时候，太阳照着暖洋洋的，哎，在帐篷里面躺着还有点热呢，看个书，哎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太阳一落山 就凉了， 哎，这个温度立马就下来了，嗖嗖的就有点小冷哈。好的，那这个咱们还是回归正题吧。 对，说了这么半天了， 对。今天呢，我们是给大家送福利的哈，送这个清明小长假的福利。 对呀，有你们有计划好去哪儿玩吗？ 如果没有的话， 去霞云岭看桃花吧。 哎，霞云岭看桃花哈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哈，不是这个霞云岭水库，是在霞云岭的，是叫三流水村儿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霞瑞山庄。这个霞瑞山庄呢，坐落在这个十里桃花包围的地方，还有三生三世哈，夜华。这里呢是青山围绕，春意正浓，百花齐放，郁郁葱葱，美不胜收啊！所以也提醒大家哈，可以去亲近一下自然，感受一下阳光的沐浴。那么今天我们送的霞瑞山庄，非常有名的叫什么来着？雕野鸡 炒黄豆。 哎，这个野鸡呢是正经八百的野鸡，野鸡品种，这个也要强调哈，咱们不是吃野生动物哈，咱们吃的是这个还是人工饲养的， 对，家养的， 哎，家养的，但是是家养的野鸡哈，直接野鸡炒黄豆免费送给您。同时呢，霞瑞山庄有吃还有住， 没错， 大约你像这个应该算得上三星的标准吧，差不多哈，有三星了，很干净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一家三口连吃带住，这个住呢是不是住，是这个吃呢是一天三顿的吃， 对， 人均也就是不到200块钱， 对，并不是很高， 对，差不多哈，这样的。所以一家三口去还是蛮实惠的哈，然后也可以叫上三五好友、闺蜜呀、哥们儿啊一块儿啊， 一起， 哎，大家带着孩子，带着爸妈。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仙洞客栈呢，也是给大家就免费送的霞瑞山庄的这一道菜哈。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 仙偷客栈”。 咱们出什么问题呢？问题就是 去霞瑞山庄看什么？ 哎，刚才说了哈， 对呀、 啊， 看 什 么呀 来着？好啦，我们第一个口的问题就是哈，告诉我看什么是什么花开了？ 对呀、啊，樱花， 有可能 郁金香。 樱花不是去武汉大学看吗？ 好嘞， 好了，那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？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清明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，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06540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40006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咱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OK， 这时间仙偷客栈欢迎回来，伴随着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哈，祝福大家晚高峰快乐。 各位好。 各位好，那个今天哈非常想说周末快乐，但是 明天还得上班。 对，明天咱们都得上班哈，一起奋斗吧。那么刚才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群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给我发了一条小视频。哎呦喂，真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 就是转着圈都是桃花。 转着圈拍的，不能说180度吧，我这大于90度了。满眼看过去，因为它是从这个山顶上往下拍的，在一个山谷处，满满的全是桃花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哈。 对，快去看看吧，没准遇到夜华了呢。 人家葫芦妹都说了，说还夜华呢，还配了一个捂脸的表情。夜华，夜华，夜华再怎么帅，也没有那个胡歌帅。对，因为我是胡歌的死粉，比较喜欢胡歌那种型的，不喜欢面瘫脸。好了，那这个仙偷客栈哈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一轮中奖名单哈，第一名就是很久不见的 QUN 群， 好，恭喜， 哎，恭喜你哈，桃花答对了，你不仅答对了，你还给我发一小视频，让我直观的看到了这个答案哈。第二位呢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葫芦妹，也是答的是桃花，恭喜， 恭喜， 可以获得这个霞瑞山庄给你提供的 野鸡炒黄豆一份， 哎，对，这个野鸡炒黄豆。也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吃法哈， 对，而且也是这个拿手好菜。 对，是霞瑞山庄的招牌菜。你像上一次咱们做霞瑞山庄节目的时候，这个就有听众说了，说曾经去过，哎，打门口走没进去，哎，说怎么着有机会一定得进去哈。啊，这个连续在公众账号上说明天我们放假了，但也睡不了懒觉，还要送闺女上学。 为什么你们放假呀？ 没事没事，放吧，反正你也睡不了懒觉。 对， 哎，现在其实真的是哈，小的时候呢，咱们放假的时候，哎呦，能一觉睡到地老天荒，三生三世四海八荒啊， 老开心了， 老开心了，基本上这个在家一觉睡到下午一两点，正常的事儿。哎，这个早晨呢，我妈去叫我起来吃饭，不吃接着睡啊，我妈不吱声了，不吱声了之后，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又说吃饭了。吃什么饭呀？午饭。我说哦，那好吧。于是爬起来吃午饭。反正到了现在工作时间长了之后，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大，发现即使放假在家也睡不了懒觉了。 对，到那个时间点自然而然就会醒过来了， 有了已经独特的生物钟了。但是睡不了懒觉怎么办呢？放假在家闲着也真的是怪难受的，出去走走喽。 对，玩一玩了。 昨天我还在和貂蝉商量哈，说这个清明咱们去哪儿玩啊？ 对啊，是去十渡啊，还是动物园啊，还是去这个欢乐谷啊？我们到现在还没商量出答案来。 所以说哈，大家如果说也有这个，哎，我们可以招人同行，对不对？ 可以啊， 招听众同行， 邂逅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遇到。 邂逅一下哈，这个我和貂蝉的行程呢，大约会在周天吧，或者是周一。哎，准备自己去动物园自驾一下。 对， 找 个大型野生动物园溜达溜达，看看猴， 看看貂蝉。 貂蝉在这儿呢。 对，那你都刚才你都说了，看看你了。 对呀，你来能不能邂逅一下是吧？跟听众朋友们，看看四娘，是吧？ 这个四娘不在野生动物园，四娘在那个桃花林的深处等待我的胡歌， 夜华， 不等待我的胡歌。 好了，那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哈，就是三生三世，不能说三生三世哈，跟大家说的就是十里桃花围绕包围的一个好地方， 对，非常 美，有点类似于人间仙境，叫做霞瑞山庄。 嗯， 霞瑞山庄呢是坐落在霞云岭乡三流水村里面，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农家乐吧。是独栋的一个小洋楼， 对， 有住也有吃，那么最主要的是周边的环境也真的是非常好。那老板呢是土生土长的霞云岭人， 对， 身边的这个居民呢也都是非常热情的。大家知道其实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还好，雾霾没有说像夏天那么重了， 对，天气非常好，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咱们再到深山里面去吸吸氧，哎呦，真的可能会有一种醉氧的感觉。你看我现在在说话的同时，我就在翻咱们今天仙都客栈的这个公众账号，霞瑞山庄的拿手好菜。我看到拼了一张图哈，有六个菜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大肘子。肉食动物，当然了，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野鸡炒黄豆。 对， 黄豆呢都是山里面的无公害的天然黄豆。 对， 野鸡呢也是在院儿里面，就在霞云岭，在咱们霞瑞山庄旁边的院儿里面自己养的野鸡，都是营养成分非常高的哈。这个野鸡肉呢含蛋白质也很高，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野鸡炒黄豆这一盘菜免费送。 对， 如果您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没地儿去，正合适准备找一地儿玩玩的话，不妨可以来抢一盘免费的野鸡炒黄豆，一个硬菜大菜哈，然后就直接直奔霞云岭， 对，看桃花， 哎，看桃花，看美景，放松一下身心，洗掉你所有的不愉快和疲倦。清明回来之后又是一个崭新的你， 对，撸起袖子使劲干。 或者说哈，这个您正合适准备去霞云岭附近的话，也可以哈，那来抢一盘。那么咱们的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 偷客 栈。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还是刚才那个，咱们去霞云岭现在正是什么花开放的季节？ 对啊，去看什么花啊？ 也许是樱花， 也许是郁金香， 反正我是在桃花深处等待我的胡歌啦。 哎呀， 你看我说夜华大家都不开心，就觉得好像我在跟大家抢夜华，不抢不抢，夜华还是你们的，胡歌是我的。好了，开个玩笑，那继续我们来进广告哈，广告回来之后将为您揭晓这个两名中奖名额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清明三天哪里去，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，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0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脸，红裙红丝巾，白纸般坦率还天真，一对眼水晶般吸引，流转的舞步像浮云，忘记你，但仍然想起，如想起更加难入味，紧抱你，抱紧的只得空气，明知得不到你，何必再要记起？一丝丝，一点点，只会忆记，一幅幅，一声声，又复燃起。 想许愿的蜡烛，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当年的你什么都怕，怎么会变成女警察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，江先生了个胖娃娃。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，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美美的妆，哎呀， 每次这个一放完板头的时候，一推上来的这个歌，我要会唱的话， 一定跟着唱两句。 是我总是忍不住。哎呦，忽然间发现很久没有去唱歌了。哎呦，不小心点了这个切换键哈。但是我发现很久没有去唱歌了。这个清明假期哈，我们不仅说是可以去踏青，也可以说是约上三五好友在室内玩一玩哈。这个打个麻将啊， 对呀、啊，然后聚个餐呀， 哎，唱个歌啊， 对呀、 啊， 按个摸呀， 哎，这个也是捏个脚啊， 对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。当然，这个大家如果说是清明节还没有计划的话哈，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" 先头客栈" 哎。 对， 比如说像刚才。 才跟大家说到的什么捏个脚啊、洗个澡啊，仙都客栈在房山燕山有入驻的一个商家叫乐活汤， 对，汤泉， 然后还有包括餐饮、吃饭，很多不同的风格的饭店， 对， 你想吃什么菜，咱们仙都客栈都有商家在入驻，甚至说玩的。比如说越野一族啊，然后 乐途户外呀、 乐途户外呀、然后等等的哈，我们有很多这些俱乐部，甚至还有帆船俱乐部，也入驻过我们仙都客栈哈，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查看历史信息就好了，或者说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直接输入关键字，比如说呢，你对帆船感兴趣的话，这个直接输入帆船两个字儿，就会给您蹦出这个相应的那一天的推送了。 对， 只要是入住过仙都客栈的商家，对咱们听友朋友们的福利是永久这个打折的。 对， 比如说 只要我们客栈在，只要这个店在，这个折扣就一定在。 是的，比如说商家给出了八折，那么他就永远都是八折。他给出了88折，那他就永远都是88折。 对， 他给出了说你进门就享受会员价，那你就永远都享受会员价哈。每一个商家不一样。这个当然了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还是以户外踏青为主。户外踏青，你喜欢去哪儿呢？ 我呀，喜欢去一个其实、 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啊，对， 好好生活， 想干嘛干嘛， 从头开始。 其实今天说到这个去看桃花，想到了一个咱们初中学的一篇古文，叫《桃花源记》，还记得吧？ 哦，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，那个 哇， 看见没？学霸， 哇，好棒好棒。那我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，是 记得这篇古文，就是陶渊明当时去到了一个也是一个外面都是桃花这样一个地方，然后里面然后里面是一个小村子这样一个地方，也是非常美啊，非常唯美这样一个地方，就像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霞云岭，也是这样。 对，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霞云岭乡的三流水村。听这个村的名字就特别的有诗 意。 再想象一下，你像刚才群给我们发过一张这个小视频， 对， 真的是全部都是桃花林，而且天气特别好。你看今天哈，大家可以摇下车窗看一眼这个天空， 天空 非常的蓝，飘着几朵白云。再想象一下，你身边又全是粉粉的桃花，那种感觉，哎呦，而且十里呀、真的很长的桃花。进入三流水村，必经过一条长1000多米的隧道。穿过这条隧道，唰的一下，你就会豁然开朗，感觉穿越到了世外桃林的那种感觉。大家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哈。这个三流水村呢，有一个山庄叫霞瑞山庄。 对， 那这个霞瑞山庄呢，有吃也有住，详细的情况呢，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。马上又到了广告的时间了哈，我们先来揭晓两名中奖听众好不好？我们来揭晓三名吧哈。恭喜这位叫做书的听友哈，可以获得霞瑞山庄给你提供的野鸡炒黄豆一盘，免费的。第二位叫做展翅翱翔，恭喜。第三位呢叫做影子，恭喜这三位听友。上一轮问题都答对了，那么马上又进入广告了，继续回答问题。问题就是我们去霞瑞山庄看什么花，什么花都开了， 什么花来着， 最近特火的一个花啊。好了，回答问题，来抢福利喽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！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工时费50%，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。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、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！订车更享万元好礼，详询0106137777。

在街边会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宁静的夜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，抱紧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。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，平凡的只有吃饭习惯，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这时间北京时间的晚上17:56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先头客栈，我是四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哎，今天祝福大家晚高峰快乐哈，马上又到了我们清明小长假了。 嗯， 那么这两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清明去玩的好地方。 对，好去处。 哎，好去处哈，你看我们这个又有大师来给我们送诗了。 对，写了一首还比较押韵的小诗。 哎，这个天道这位朋友哈，说好漂亮的地方啊，忍不住赋诗一首。 嗯， 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，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小野鸡来炒黄豆。 最后一句非常好。 哎，不，最后不是这一句，最后一句是、嗯、还押韵呢。 哎呀，押韵。 哎，就是这个做完诗之后还得自己夸自己一句哈。好了，那感谢我们这位天道的朋友哈。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时间的中奖名单，刚才已经公布五名了哈。第六名获得咱们霞瑞山庄送的野鸡小野鸡炒黄豆一盘的是 嗯。 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。哎，说师傅总去那边玩，想要送师傅一盘哈。 嗯， 这个愿望给你实现了，可以送师傅一盘哈。 嗯， 好了，那第七位呢叫做杨洋。哎，杨洋又刷屏了哈，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五遍，桃花桃花桃花桃花，恭喜杨洋。第八位叫做王维亮，恭喜。 好，恭喜。 哎，第九位叫做伊人，伊人还说了，说终于来了，去小影当时看桃花啦，恭喜你。最后一位，哎，叫做董亚丽，恭喜恭喜我们以上十名中奖听众哈。 嗯， 当然还有一些听众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晚了，来晚了的话咱们明天哈，明天还有机会， 明天继续。 嗯，明天是清明节的最后一天了，咱们还有好礼在等着您。 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。 哎，对，清明假期前嘛， 对， 前 的 最 后 一天。 嗯， 哎，当然了，明天是愚人 节， 到底上不上班呢？这个您问问领导去哈。 嗯， 同时也提醒愚人节啊，大家 对 长个心眼儿， 对，别被愚了。 哎，这个我四娘吧，我就比较喜欢干这种坏事儿。 哎呦，那我得提防着了， 提防着点哈。我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吧，有一次，因为我和我同桌关系处得特别好， 嗯， 从初中就是同学，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呢，一直有一年就我们俩就同桌了。然后我当时是买了一个奥利奥， 嗯， 哎，把这个其中一个呢，这挤上牙膏了， 嗯， 哎，挤上牙膏了之后，我把挤牙膏的那个饼干啊放在最外面， 嗯， 然后我就从第二个饼干开始抽着吃， 嗯哼， 然后这个他课间回来之后呢，往那一坐，就可自觉了，倍儿自觉，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自己吃的，不用我说， 嗯， 倍儿自觉，伸手就过来拿。 哎呦，吃了满嘴牙膏， 吃了满嘴牙膏，准备去厕所漱漱口，要吐出来，结果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。所以我一般都比较喜欢干这种事情哈。貂蝉明天得小心点儿， 对，小心点儿。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，愚人节大家可以也是开一些善意的小玩笑哈， 嗯， 就是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但是玩笑一定要记住。